老嘉年，你平时听啲嘅歌咧，即系唔系呢啲歌词噶嘛？啊，点解？因为我为咗疫情咧，之后咁希望快啲啦，2000靓歌再重聚啊嘛，咁啊，所以写咗呢个新嘅歌词咧，就系即系疫后嘅一个新版本。 系， 我播住先啦，因为而家都未正式通关，因为未正式通关咧，我哋今日嘅特别嘉宾除咗老嘉年咧，就仲有汤宝如。 大家好。 等咗好耐，我等咗。 終於可以團聚啦，係咪？我啲歌即係一唱就得噶啦，因為一唱一唱啊咧，上個禮拜我哋有四個嘉賓湧住嚟添。 我睇到啊， 你聽到啊？有肥媽啦，有黑妹啦，有阿 Jo Junior 啦， 係三娘教子咁樣，我覺得。 唔係，仲有啊，係啊，仲有啊 Susan 啦，我哋加埋咧六個七個人， 哇，好熱鬧， 爭啲 over， 我哋最多八個而家 嚇。 咁而家開心啊，因為我哋之前長期咧得我同阿 Vince。就陰功， 嗯， 邊時啊？邊時啊？我哋即係大家孤男寡女喺個好大嘅房嗰度， 只因為疫情關係唔可以聚， 係啊，最多兩個， 最多兩個， 兩個啊，連阿堅哥都唔翻得嚟啊，真係慘啊，堅哥 喺門口等啊， 係啊，係啊，不過我哋咧仲有啲方法嘅，即係譬如話堅哥咧可以有時咧搬佢個琴出去出邊彈， 哦，可以， 係咪？咁即係等於你聽到啲節目 ，OK， 電台節目而家好興噶嘛，突然間有個節目主持人咧傾電話。 系 系，而家我而家 OK 啦， 而家 OK 可以， 咁就好啦。 我哋嘅希望大家嘅心情啊，大家嘅 lifestyle 吓，大家嘅生活咧，都系慢慢开放翻啦。咁啊，欢迎大家嚟到二千靓歌再重聚，我系 Albert Ang 罗瑞强。逢星期一咧，我就嚟噶啦。今日就更开心，一路打来都会开心，因为每一日每一次咧，我未来应该大约已经 plan 咗咧，过几两个月嘉賓㗎， 哦， 哇！你我哋好榮幸， 你咪你諗下， 你請我， 我記得我上次係上年九月㗎，係，而家排到五月我先嚟，你諗下， 太好啦！ 你諗下， 唔係真係我係我邀請誒，好中意呢啲好老友啦，因為今日咧就可以慢慢傾偈啦，我哋二千靚歌就主要。又唱歌又傾下往事，又傾下而家，又傾下未來，幾好啊！傾下大家的心情。不過咧，傾偈之前咧，梗係要唱歌啦。 二千靚歌再重聚啊嘛，唔唱歌唔得。 咁啊，阿敖嘉年咧就上過嚟都兩次， 哇，咁第三次啦，唔止啦，應該 唔止添啊，因為 咁多 廿年來啊嘛， 廿年嚟， 除一 你嚟過三次， 你係即係十零年前開始啦。啊！佢都有十年噶啦，佢第一次 呢幾年， 第一次嚟可能有十年前第一次。 哇！真係唔記得啦， 唔止添嘅，一個唔覺意。 要睇翻先。 咁啊 ，anyway， 我哋就難得相逢咧，就唔好相思風雨中住啦。 冇相思風雨中住，我今晚好多啲合唱歌，我一定要去唱嘅。 我就都想你哋兩個啲係兩位嘉賓啊嘛，敖嘉年同埋湯寶如咧，合唱一首先，好嘛？ 係。 你哋揀啦，即系你哋嚟 揀一隻。如果要即系大家开心啲嘅，就系我哋仍然我哋试下个呢个依然相爱啊。 好啊， 系啊， 我唱完之后相爱啊， 唔出奇啦。人哋有而家连你成日拍戏咧，都会系嘅，即系男女主角咧， 系 日见夜见啦，同埋要系咪要入戏啊嘛？所谓 系。 有冇试过中意系咯？ 系有冇呢咁样中意咗个女主角？ 其实你喺当刻你会要。進入嗰個模式，你模式，但你做戲係假噶嘛？所以好多演員其實我會同一啲新嘅演員講，或者我因為而家教緊訓練班，同佢哋講，其實你當刻你做戲，無論你係愛情戲或者係有啲苦情戲都好，你要記住自己嗰個角色係假嘅，因為嗰啲人咧好中意沉溺喺嗰種唔開心啊，或者啲係 咁唔係咁唔係更加投入咪好真咯？ 其實你演員係一種聽啲去演嗰個戲。而唔係用一種真實係放曬落去，而乜都唔理，咁就唔得嘅。咁就變咗真係有霍魔咁樣。 係咩？咁我啱啱聽，我以為啱啱調轉就會教佢哋嗱，你當真嘅先 啦。 唔係我聽，係咯，我聽有啲人講話，直情中意咗一個女主角 嘅， 或者中意咗一個男主角，抽離唔到嘅，跟住就 所以咪就係要教啲演員點樣抽離咯。嗰種演員抽離，除咗愛情呢啲，就係最危險，就係佢哋沉溺喺一種嘅心理狀態，係好唔開心， 有啲 同埋佢哋 enjoy 嗰種狀態， 哇， 係好危險嘅。 呢啲慢慢要即係心理學家。 同埋呢啲资深嘅演员去研究啦。 而家我哋讲下，讲演技啦。 我哋而家试下，试下咩先？我哋实验一次先。系咁实验咧就 唱完之后会唔会同你拍拖啊？有绯闻啊？ 系啦 ，OK。 即系如果你系一只歌已经搞掂，你就好揽噶啦。你 我知， 一只歌。唔会啩？试下先，试下先，睇下你投唔投入先吓。 OK。 咁呢一只就系真系好。 我惊我喺度唱喺度笑，要俾你搞到我。 OK， 嚟 依然 相爱， 相爱。 明白是终须一变，其实未甘心放好，日后你失意若不。好过，仍然想起我舞。 平复内心的激动，忘记过去的沟通。如今跟影说着我爱你，愿凭情风飘进你梦。发现既然分不开，相信依然可相爱。明白我能下决心为你，为你变改。爱在风雨夕阳， 愿能一起奔往， 让两心留在爱内。 需一遍，其实未甘心放好。日后你失意若不好过，仍然想起我舞。 平复内心的激动，忘记过去的沟通。如今跟影说着我爱你，愿凭情风飘进你梦。发现既然分不开，相信依然可相爱。明白我能下决心为你，为你变改。爱在风雨夕阳， 愿能一起奔往， 任两心留在爱内。相信依然可相爱，明白我能下决心为你，为你变改。爱在风雨夕阳， 愿能一起奔往， 任两心留在深情爱后。 我真的俾啲掌声啊！敖嘉年佢唱歌好好听嘅， 我第一次听，你第一次听，我以为你哋成日都夹惯咁样， 冇噶，第一次夹噶， 系啊，第一次，哇， 好嘢， 第一次夹嘅， 咁敖嘉年咧，即系除咗唱歌啦，头先大家听到啦，其实佢讲嘢咧可以做 DJ， 系啊， 其实你做过，我记得， 喺度长大， 真的吗？ 好多人都唔知嘅，好多人都 香港电台， 佢细细个嘅时候咧，你咪同佢讲，你问佢 九六啊， 点解咧？你讲话俾人听。 其实嗰阵时我读完电影，咁啊，跟住就电影幕后啦。咁跟住就有啲朋友就同我讲话：，喂，香港电台考 DJ 喎，去试下。跟住我，咦，好，你冇谂过可以试下，有冇得试？试就入咗嚟啦。系，跟住就试， 跟住即系 DJ 训练班，训练班 系啊。 老师系边个？记唔记得？ 哇，好多，李志刚啊，梁继章啊， 我已经系李志刚， 系啊，我入嚟跟李志刚噶。 哦，好后生咁你， 梁继章啊， 梁继章就系再支持 周国峰啊， 系 好多人教过我噶， 系 啊， 嗰阵系好 好有幸嘅，因为咧我哋以前系冇呢一种嘢嘅 ，OK， 即系冇训练班嘅， 嗯， 亦都就算你入咗嚟咧，都唔会话突然间有师傅啊咁样教你， 系 冇专噶，你自己呕啦。 咁点样呕翻？即系点样？ 自己呕啦，即系自己学啦。咁啊，当然初期你新人梗系啲監製或者即係台長啊，咁都會少少講幾句嘅啫，真係。咁佢當然一路聽住你啦， 閂門開門， 真係自己嘔出嚟，自己諗咯，自己即係揣摩啦。咁佢當然佢哋都會有意見嘅，咁但係最初咯。咁但係以前真係好少人啊，我哋即 係 絕對唔會有訓練班啊！哇，邊有咁大規模啊？ 我嗰陣時考有。初次有1600， 系啊，好旺啊！你嗰阵好犀利噶， 哇！嗰个门口咧，港台门口咧，哇，虚撼到咧， 打蛇饼噶， 打蛇饼咯！我一落巴士，我就哇，得唔得噶？我谂住真系真定假？ 你记唔记得选咗几多人？ 选嗱，第二次得翻60几人啊 ！Second in 系， 跟住我哋14个训练班， 哦，终于 入咗嘅， 入咗两男两女啦。咁我就其中一个已经喺度做， 咁有边个系？ 唱毕业，其他三位同学冇啦。冇再做呢一行， 冇再做呢行， 系啊，咁样，即系你都准备做个轻谈浅唱， 轻谈浅唱我哋必定要做嘅， 系啦，呢个别半夜训练班，即系牧人行嚟， 牧人行嘅，跟住就音乐通天飞李志刚 啦，系啦，即系牧人行咧，即系除咗要训练你嘅讲嘢啊，主持节目啦，就 系 要唔要捱得，即系夜晚唔瞓觉，真系做通宵节目啊，唔系 自己 on panel， 系 啊。 自己推飛， 即係冇得唔好講，冇得講嘢噶。 可以講嘢，自己控制所有嘢， 咁犀利啊！ 即係如果有啲咩蝦碌咗啊，冇聲出啊， 我哋所謂嘅炒粉 啊 ，dead air 啊，就全部你一個人 孭曬。 係啦，同埋咧，如果你有啲咩事發生啊，即係譬如話突然間你見到，哎呀，有啲嘢好驚，即係嗰啲咧，冇人會理你。 係啦， 因為 是照搞你嘅， 唔係因為當時冇人會救到你嘅， 冇 嘅， 係有新聞嚟㗎，有新聞部同事，有新聞部 係啦，在上面几层，咁你要大嗌佢都听唔到嘅， 系 咁得意嘅， 系啊， 所以呢个好好嘅 training 嚟， 系啊，就系因为香港电台令到我之后嘅工作帮助好大， 系啊， 真嘅， 所以一阵间咧，嗱，我会请阿古嘉年咧，就有啲独白啊，咁样， 好大压力噶， 又搞到成个郑子成咁样先得， 哇，好大压力， 咁系咪真系噶，好听噶， 不如你翻嚟做下啦， 可以，真系噶， 好， 咁当然啦，即系如果能够做节目又识唱歌嘅咧， 系 我哋即系更中意啦，梗系。 唔系好多人噶，你真系 Albert 咩？你真系。 你唔好讲我啦。 又唱得又做得， 有地位嗰下嘢犀利，你知唔知？ 好难嘅呢样嘢。 嗰种江湖地位喺乐坛上边。 你讲一，冇人敢讲二。 咪系咯， 拍剧咁嘅。 斜阳半，满天 一教唔掂就唱呢只啊？ 唔系啊，嗰时候好中意呢套 广台嘅 系广播剧， 广播剧 佢真系叫《陌上归人》， 陌上归人 系严深写嘅小说嚟，我好中意呢个。 佢做咗广播剧，但系佢之前系出咗本小说先嘅。 OK， 系啊， 畅销小说啦。不过咧就有出电影咧，我又好中意嘅，就叫做《西雅图的天空》。 系， 如果冇嗰出电影咧，可能冇汤宝如呢一首歌都未定喎。 系啊， 歌系咪？应该冇，因为嗰个感觉，你记唔记得系啊？向雪怀啊， 系啊，陈少琪， 阿陈少琪， 我同阿陈向雪怀去睇， 系啦， 睇完之后就话俾陈少琪听，陈少琪， 我哋两个睇戏， 哦，唔系啊， 坊 间讲 嗰啲系真嘅， 唔系啊，因为咩坊间讲咩，唔系我唔知讲咩， 系咪讲笑？ 唔系，点解会去睇戏咧？ 唔系因为谂唔到，阿周伦谂唔到点写， 即系你嘅唱片监制咧，我解释， 系啦，佢谂唔到点写， 系， 哦，不如你唔好写啦，你搵人写啦，咁样，咁佢就。交咗俾阿陳少琪啫，咁就我佢話睇完西雅圖的天空呢只呢套戲之後，有好大感觸，佢睇完喊啊佢， 哇， 因為嗰陣時候網上情緣啊嘛，你明唔明啊？ 係啊，啱啱好興嘅網上， 嗰陣時好興噶嘛，我唔知係 咁嗰出電影咧就非常之成功嘅， 係啊， 咁所以 Tom Hanks 哦 ，Matt Ryan 咯， 係啦，咁所以咧呢一隻緣分的天空咧就真係好有緣分嚇，係啊，湯記。湯寶如的代表作之一是之一是很多的很多代表作 你們都很多 收音機此刻陪伴我破盡夜裡 细听你电话中心声破碎，慢慢重述你夜里悼念谁人，像离别那天你甘心再独居，唏嘘的这心投入了这节目里，如共你过去是相识意恋爱侣，但愿明白我像你亦未能免感触谁唏嘘，像前孤单的你太多苦泪，人为失心心痛，愚昧的泪擦过夜空，在这房车厢里微风中，是我失落神冰冻，是这悲哀听尽来生期望偶遇海角中，承受你的泪和 在西雅图的天空啊，這個呢一个歌词就因为好即系证明咗系睇完咗出戏。 系啊， 多谢阿小琪啊，陈小琪嘅歌词。跟住而家咧喺同一秒钟，我哋有人都挞着咗呢份嘅缘分，嗰、那个叫做敖嘉莲。同一秒， 仍心跳，仍偷笑。仍想要依偎多半宵，就算 叫生命完掉罢了，没谁有这重要。同一秒，同欢笑，同行了，终可高声叫嚣。那在乎岁月长或短，同步过心已落后了。从今起，我的一辈子属你，我半生的福气。人生所有快乐能一起分享拥有，你令这生多富有。 咩歌呢？就是郑伊健的《同一秒》。咁我听咗一半呢， 我以前好坦白讲，我唔系好熟嘅。但系阿敖嘉年嘅演绎呢， 系啊， 你就已经第一个已经感动咗啊汤宝如。咁第二个感动埋我。 系。 我即刻插 边时呢，边时都弹得好有味道，我听到。 冇错。 咁因为佢通常呢，如果个歌手唱得好呢，佢就弹得特别好听。不如咁样啦，九点半嘅新闻报道后呢，我哋同一秒之外嗰另外一秒，我哋继续。好。 好啊。 好。 Okay。 一阵间有敖嘉年。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本港新增237宗新冠病毒确诊，包括25宗输入个案，寻日冇新增死亡个案。卫生防护中心发现，早前由美国抵港并感染 Omicron BA.2.12.1 的女子，今个月13号到过太古城中心三期麦当劳。同一時段有三個食客亦都近日確診，他們是一家三口，正調查是否有關聯。另外，上環宏思培訓機構群組再多三宗確診，當局引述有學生說他們會在休息室進食。上環淡仔三哥米線亦都新增一宗確診，涉及一個宏思的學生。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首席醫生歐家榮說，一个男子由新加坡抵港之后第12日检测阳性，病毒量偏高，暂时未知属于输入定是本地个案，有待全基因分析结果。这个男子已经接种三针疫苗，病症轻微，住在贝沙湾二期南岸六座，上星期一至五在中环交易广场二期工作，星期四晚度过贝沙湾湾畔会所做运动，会调查期间有没有戴口罩。他前晚亦都到过交易广场二期49楼美国会中环会所消遣。欧家平说，患者没有到过其他食肆，主要叫外卖用膳，到过的地点有需要强制检测。青衣村怡业楼下午五点起被围封强检，受检人士要在晚上11点半之前接受检测，政府目标在明日中午完成行动。任何今个月16号至今日期间曾经身处怡业楼内超过两个钟的人士，要在今个星期二或之前接受强制检测。北京在昨日下午3点起的24小时内新增本土新冠病毒感染者94人，全部已经转到定点医院隔离治疗。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刘晓峰在记者会说，当前北京市疫情防控正处于关键时期，要全面严防死守，以最快速度管控风险点，阻断传播链，区域核酸筛查做到应检尽检，密切接触者做到应判尽判，应转尽转，应隔尽隔。北京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徐和建说，全市目前生活必需品货源充足，供应稳定，各封管控小区内超市正常营业，能够保障市民生活必需品的供应需求。 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唉， 唉乜嘢啊？唉唉声，我哋要努力正能量。 唉， 你个负面症超 B 啊，行开啊，要努力啊嘛。 我谂住挨住张 sofa 啫。 你仲唉？你咪想死啊？ 我有所唉，老公度扮嗲咋？ 听实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Made in Hong Kong 一定唔会唉，会令到你嗨嗨嗨。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嘅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嘅心、肺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喺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仲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同死亡嘅风险。专家话，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嘅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系安全嘅，快啲打针啦！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马戏 circus 喺拉丁文亦都有 circle 环形嘅意思。 骑师嘅马术表演，加上街头卖艺嘅演出，仲有奇珍异兽嘅展示，成为旧式传统马戏嘅雏形。 后期社会逐渐文明，除咗动物权益受到关注之外，观众想睇到更加有意思，而唔只系满足喺娱乐嘅演出。而当代马戏渐渐喺世界唔同嘅角落诞生。 有请香港马戏团演出总监何晓南 Margaret Ho 介绍一下，现代马戏包含啲乜嘢表演元素啊？ 马戏嘅表演项目包罗万有，当中包括空中飞人、空中舞、软骨功、杂技、杂耍等项目。社区文化大使再见 Nara 好，是香港马戏团在今个初夏为大家特别炮制的马戏演出。我们邀请了一众的滚族好手，带大家进入奇幻的次元镜角度，希望故事能够勾起大家对死亡和离别的想法。大家可以由五月中起密切留意我们香港马戏团的 YouTube 平台。 社区文化大使2021香港马戏团制作，再见 Nara 好。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慢慢多艰苦，你若永远优先担心我喜恶，唯恐我并未得到最贴身保护。Oh, I love you。 翻嚟2000年再重聚，9:37，我系 Albert。而家气温系25度，湿度82%啊。咁啊，本港地区今晚同埋明日嘅天气预测咧，就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咧介乎喺24至28度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 咁今日都唔错嘅。今日虽然咧周围都有啲骤雨，不过咧我好彩咧去到嗰啲郊外地方咧，就一滴雨都落唔到，落唔中我。 你今日去边啊？ 我喺呢一个大屿山嘅即系山顶上边 行山咁啊， 行来行去又掘泥啊，又 掘泥 锄地啊， 耕田咁样，你讲到好似 诶，你讲得啱啦，好多人都讲啊，即系打高尔夫球就一揸住支揸住个锄头咁样啦，咁 anyway 咧就要即系有时要讲缘分，讲即系同嗰啲骤雨都要讲缘分，系咪啊？即系如果你唔系遇到一个好嘅缘分的天空咧，佢就会即系兜头谂，即系人哋会阳光普照噶。你即系会，因为我离远望到中环噶嘛，中环可能阳光普照，但系呢度落大雨，一啲都唔出奇，我成日都遇到。 咁 所以咧，即系最重要咧就系即系。嗰、那個時間性，頭先咧，我新聞之前咧，即係好有緣地咧，同一秒鐘底下咧，就現場直播緊。我哋2000個現場直播緊㗎，全球聽緊嘅，全世界都聽緊嘅。咁、所以咧，頭先嗰一秒鐘咧，就實在太短啦， 得半秒啫， 整多另外一秒。 係， 繼續啊，唔該。 繼續啊，唔該。 吳嘉蓮，同一秒。 傻的笑停不了，全凭你使这生不渺小，那在乎以后甜或酸，能伴你不算白过了。从今起我的一辈子属你，我半生的福气。人生所有快乐能一起分享拥有，你令这生多富有。人生所有快乐能一起分享拥有，有幸这生不独奏。 多谢你另外个半秒 啊，都好好听啊， 加埋就系 令我爱上咗你添。 系，我上只歌啦，整嘢。 佢未讲完，佢爱上咗你。 只歌 咁即系只歌好听啫，咁有唔同嘅版本， 唔同版本 唔同版本 嘅最重要咧，就系有唔同嘅气氛底下，好似今日阿把 Vince 喺度弹紧琴啊，坚哥喺度用啲 string ensemble 咁样伴住，咁即系呢个就系我哋2000歌嘅 mood 啦。咁大家好 casual， 最重要就系同一秒咧，全球直播緊，大家當然可以聽翻即係網上重播，咁但係我都係好中意直播 嘅。直播嗰樣係刺激 嘅，係啊！你以前都不過你演戲好少直播。 演戲就好少直播，舞台劇就會。 哦，係 舞台劇就 舞台劇冇得唔直播啦， 冇得唔直播， 大家觀眾喺下邊啊嘛。 係啊，只不過係今年嗰、那個全部嗰啲館啊封咗咧，我哋做唔到。嚟緊開翻啦，全部開翻曬啦。 將會有舞台劇啦， 係啦，舞台劇啦，嚟緊我哋要彩排啦。 是啊，即是你而家个发展都好多方面喎。 是啊，争神功戏未做。争神功。 差唔多七月㗎。 我哋又要唱嗰只生日歌啦。 搵你啊。 咁啊汤宝如就係以往係通咗关，尤其是即係中国大陆啦。嗰、那个最重要呢嗰、那个关。关闭咗成两年喎。 三年都嚟㗎。但係希望个疫情快啲即係慢慢 回过去嘅。 你觉得呢几时会你觉得啫。 即刻算一算。 希望呢 希望今年真係年尾冇。 对啦应该我都觉得嘅感觉啫、希望今年会通到。今年之内。 因为太耐啦太耐啦。 对啦啲内地嘅歌咪好挂住你。 都挂住我哋嘅， 我挂住 好多歌手， 有时嗰啲，有时啲好远嗰啲咧，有啲嗰啲话，哎呀，汤宝如你嚟呢度演唱啦吓，咁然后我哋就拖五头牛俾你啊，咁样啲， 你带翻香港啊，带翻拖五头牛， 你都唔好话喎，如果嗰个 牛翻香港， 咁嗰啲如果系即系。 靚牛肉咧都賣得好多錢嘅。 係係 係，講笑啫。咁但係即係。牛牛咁好嘅歌系换唔到牛的， 金嘅 牛够换 金嘅金嘅金做嘅 金牛啦，讲紧金好多好多好多金牛。 系 咁啊，一只嘅同一秒咧，我哋可以一路倾偈啊，一路唱下歌啊。 系 咁啊，成日喺度话，因为汤宝如咧，我每一次见到你咧，相思风雨中啦，头先就圆嗰啲天空啦，有感冒啦， 系你活着就是等待， 活着就是等待啦。咁啊，真系。如果唔係你掹你嚟呢度咧，好難聽到你唱其他嗰啲歌噶 喎。係㗎， 因為你上次主持嗰個電視節目咧，都有唱歌啦。 係， 都好耐喎。 哦，50年。 50年 幾耐啊？幾年前啊？ 4-5年啫。跟住我就跟住我去到 標啦，標嗰度又有 超級做咗 一年 啊，我唔記得啦。 係啦，都成年㗎啦，係啊。 係啦。 啊 ，so chill 啊，咁啊，而家以前靚歌咧，就想你。啊！唱一啲我估都估唔到你会唱嘅歌，得唔得？ 好啊，好啊。 譬如咧， 譬如就唔该阿 Vince 啊 ，Vince 都想估下， 佢都估唔到。 月半弯，已远深宵，晚风轻飘，一张嘴脸泛着半点的醉意，夜已醉了，夜。醉倒了，让他安静到天晓。我记得与你一起，我心高飞，会急速跳动，说真需要你，让我看你，让我细想你。 有冇人望个头出去？今晚系咪月半弯咧？我真系唔系好知 道。 应该系落雨系嘛？应该睇唔到啊。 要睇睇个 农历系咧， 农历系22啊，今日系咪22啊？ 先啦， 我唔系好识计， 系 净系知道十 廿二号农历22又系。 系啊，真系 估噶咋？ 咁啱噶， 系 今日22嘛？ 咁个月亮 农历又22，我 咁惊嘅。 咁个月亮咧系应该系咩形状？ 应该未，应该见唔到。 应该见唔到， 应该见唔到，系15、16嗰啲时间先 有。好圆啦， 系啊，十六嘅。 咁但系月半弯咧，系应该系点咧？ 应该系早啲咯，可能13、14嗰啲咯。 系咩？ 系啊，开始越 半弯喎， 咁样 半弯， 嗰啲月儿像柠檬啫，嗰啲十三十四嗰啲， 好难研究。 有人话俾我哋听嘅，系我哋啲听众好叻嘅， 系， 只差唔多。如果你你试下，你喺电台你讲一个问题， 系 即刻有人好多朋友可以答到你，乜嘢问题都 从咩途径咧？佢哋即刻 WhatsApp， 从不知， 从不知。 只歌嚟嘅 ，sorry 啊，我做紧节目主持， 郭小林嘅《从不知》， 即系唔知佢哋点咁快嘅，唔系好好多好多有知识啦，有智慧，反应快啦，同埋好似朋友咁啫嘛，即系你朋友倾紧偈，突然间你话啊咩，啊系啊系啊咩，即系有人答你噶嘛，系咪啊？ 系啊。 嗰啲嘢歌咧，我好中意嘅。頭先講係從不知嘅，就係話我從來唔知道咁解。咁但係呢個歌就係郭小林。 郭小林， 你識郭小林？ 我識，細個有聽佢歌。 你細啊，咁啊係。 係啊，細個。 我記得有隻歌叫《蝙蝠俠》係咪？ 係啊，係 啊， 係啊，佢係佢發明嘅，好犀利。咁 anyway 呢隻歌我非常喜歡啊，小林嘅一首。曾經。跟千片叶飘进微冷的秋，红的叶风中翻飞，争先前去亲你。如今身边暖夏，虽已逃去了秋，红的叶心中翻飞，仿佛仍要找你。从不知，从不知，何解你充实我所思？秋意，还需多少片叶飘过微冷的秋，才不用偷偷忆起秋中微笑的你。 哒哒哒哒哒。 从不至。系啊，少林，我唔系好记得嘅。我当时佢好流行嘅时候咧，我少做节目啊，咁所以变咗反而佢嗰扎歌咧，我唔会成日播啊咁样。 系， 咁但系咧，唔知点解呢啲歌咁都听佢一几句话，呢啲边个写嘅写得咁好？咁我就即系自己唱，咁我又唔记得佢原本系点？原本系点嘅咧？ 即差唔多咁樣， 差唔多， 差唔多，差唔多， 係咪冇咁慢嘅應該？ 快翻少少嘅啫， 哦， 快翻少少， 好多， 睇下 有啲節奏，因為小林，Elvin 咧，佢好叻，即係做編曲嘅， 哦， 啊，佢自己就作曲之餘咧，佢即係好識佢做音樂嘅，佢做好多音樂。咁啊，即系我佢细细个我识佢噶啦，咁我都好细个嗰阵，咁啊当然大过佢啲啦。咁佢好叻噶，佢叻咩咧？佢未去外国深造音乐之前咧，佢系喺香港弹电子琴 ，OK， 即系同阿陈百强嗰个一样嗰度，弹子好叻嘅，赢冠军嘅又系，咁啊即系已经有好有音乐天分就知道，咁啊于是乎屋企就即系俾佢去外国深造音乐。翻咗嚟啦， 而家咧系 咯，佢又唔知去边个，佢成日唔出现噶，咁啊打电话俾佢，佢就唔电话又改埋啊，咁有时又出现啊咁样，但系呢几年好少出现。 OK， 我唔知佢享受紧啲咩生活， 系 啦。OK， 不过即系如果佢有时间唔做音乐都好可惜嘅，因为好叻噶，即系我觉得佢啲音乐品味啊各样嘢， 佢应该唔会就咁样放低嘅。 但系我又 feel 唔到佢有边啲音乐系佢即系参与紧啊。未必不知道，或者他有突然间有另外一样嘢会好中意，咁 anyway， 好开心可以喺乐坛上边咧，即系譬如好简单咧，佢啊关正杰咁先算，咁佢虽然系而家咪又唔再唱歌，但系佢保留咗好多好嘅歌喺度， 冇错， 咁我哋都好感激佢，亦都好开心可以即系同佢哋一齐成长，识得呢啲朋友，系好多回忆嘅，好多回忆嘅，咁从不知之后咧，我哋系有一只乜嘢啊？ 哦， 你想咩啊？ 嗱，呢一只咧就系要考下阿奥嘉年嗰阵 话。唔好住，呢一只好咁长， 都考我嘅。呢一只都考我嘅， 要考佢嘅。 我哋唔好讲歌名住先。 呢只考我嘅。 弹一只嗰啲唔新唔旧咁啦。 系 陈奕迅嘅歌啦。 好， 系啊，我哋头先突然之间拣嘅。 系啊，突然间拣，所以叫 系啊，睇呢封信吓，相信好 相。好，因为好多身边旁边嘅朋友咧，好耐冇听过奥嘉年唱歌嘅，所以今晚尽情咧， 尽情唱 系啦， 唱爆嘅， 系唱爆嘅，同埋一啲 交俾你啊， 就算上电视啊或者表演机会都好少唱嘅歌， 系 今晚可以啦， 试下呢只，相唔相啊？ 重读着你的告别信，已压于暗涌。谁不信写的话竟可以这么重，但再哭亦无用。随又当这信是你紧贴我抱拥，可惜信太单薄，怎可甜蜜落空？越信伤早抑压痛，便越沉重。难平衡自己忐忑的起伏，难原谅我心反复的变动。是我个性无败换来这封信，曾令你封旧情要一别而尽，仍多么需要你，仍多么需要你。如今天失去了，怎么退怎么进？如果可不要信，宁死都不要信。但看我手再激动，仍只得相信。

俗套的歌词煽动你恻隐，谁人又相信一世一生这肤浅对白，来吧送给你叫几百万人流泪过的歌，如从未听过，誓言如幸福摩天轮，才令我因你要呼天叫地，爱爱爱爱那么多，将我漫天心血一一抛到银河。谁是垃圾，谁不舍我难过，分一丁毛赠我。 时间到了10:07回来，以前你应该再重聚我们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 Albert。 今天我们有两位嘉宾，就是汤宝如和敖嘉廉。在这个时候，我们将这个歌送到去全世界每一个角落。虽然你在地球的另外一边可能听着直播，可能也都隔了一两天听回重播都未定，不过总之我们要用这些歌曲跟大家每个星期联系。我们是二千靓歌再重聚，天各一方，汤宝如、敖嘉廉。 今日你同我天各一方，你有你的生活，我继续我的忙碌。但是假如有一日我在路上面偶然咁撞到，我哋会点下头问候一下，然后已经唔知讲咩好。因为你会发现我已经改变，正如我可能唔再认识你，但咁其实又有咩关系？我只知道喺呢一刹那，我系想念你。 谁令我能情深一片，令我轻柔如水清澈，令我心灵回复恬静，令我抛弃内心牵挂，重拾往年纯 乜嘢先至系真实而恒久嘅呢？或者我应该就咁保持住呢一份渴望、希冀，俾我相信世上有一种幸福，随手可得，又永远系掌握之外。有时激情捉喺手里边会化为灰烬，反而藏喺心里边可以历久常新。贪求思慕自恩赐，一切眼泪、思忆。都是徒然。 谁令我能情深一片，令我轻柔如水清澈，令我心灵回复恬静，令我抛弃内心牵挂，重拾纯洁美梦，让我心灵重得安慰，让我安躺于头，让我安躺于头。 一只经典嘅歌，当然大家都好熟悉嘅《天各一方》，甚至乎除咗唱歌之外咧，嗰独白咧都成为咗好多人模仿啊，甚至有啲广告啊都攞嚟借镜啊等等啊，即系咁啊。头先啊，敖嘉廉咧就即系客串咧，就讲咗呢个独白， 几惊讲错， 系啊，唔会，唔系，我哋想即系讲咧，即系头先我哋阿汤 湯寶如就唔知道咧，你曾經做過 DJ， 係 係，雖然 係 做咗短時間， 短時間 有冇超唔超過一年？ 有，我跟住過咗去新城。 哦， 係啊， 新城係做咗幾耐？ 都做咗兩年。 哦，都咁 係啊，呢度都一年多。 新城嗰陣你係都是主持 音樂節目又有哇好多節目啊嗰陣時， 好多啲 係啊係啊，跟住同期就入 TVB 啦。 哦， 同期入 TVB。 Okay, TVB 係。是 我都是就咁样去试镜咯。 哦，即系唔系话训练班噶？ 冇啊。 佢点样招募你？然之后入去。 啊，嗰阵时系洪朝峰大哥。 哦。 佢话：诶、欸，佢哋casting 一啲新人。 系。 咁啊，去都系真系好多人去 casting。 系。 咁 但系嗰阵时几多人到？ 我谂百零人啦。 嗯。 系啊，喺个厂里边坐晒度咁睇你自己去读一啲嘢啊，或者一啲主持嘅稿啊，一啲嘅做戏嘅稿我唔识。 嗯， 系咁就系主持咯。 咁当时边有边个评判啊？ 哇，唔记得咯，系啲监制落嚟睇嘅。 哦，直情监 制睇嘅，因为唔系比赛嚟嘅，系啊，系一个试镜嚟嘅，唔系比赛。咁就跟住我就入咗去做啦。 咁一做就演戏先？ 唔系，做主持我唔识演戏嘅， 系咩？ 做主持先，咁跟住就去拍。 主持嗰啲咩先？ 主持哇，城市追击。 哦， 城市追击， 跑啊跑啊跑啊跑啊， 日日出街噶咯， 日出街系外景主持。咁虽然我嗰时望住阿 Do 姐啊，望住詹叔，我觉得哇，佢哋可以坐厂，好型啊，好叻， 咁佢又太资深啦， 系啊，真系好叻。咁啊，后屘就去咗拍剧啦。 OK， 系啊，应该2000年嗰时去咗拍剧。 啊， 系啊， 你第一套剧系《 封神榜》，啱啱播完啦，啱啱。 再重播， 再重播，系啊。 不过讲起演戏咧，咁啊，头先大家都会听到啊，敖嘉年同天各一方做独白啦。咁啊，啱啱即调翻转啦，同原本系咪啊？即系本来余铮嚟， 系 咁啊，用男声都系应该都衬嘅。 系 咁我系想问，即系譬如你独白嗰种感情咧，就咁听落去，我就算眯埋眼，唔知系边个讲嘅， 系 好多戏喺里边啊，即系好多即系。即系 drama 系 啊嘅感觉 系， 咁你觉得即系演戏啦？咁而家尤其是你而家都系好投入演戏， 系 都要开班 系 啊，即系教 acting 即系演戏 系。 咁你觉得即系你啲独白用感情啦同演戏有冇咩关 系？好大关系，因为首先我哋演员咧嗰个声线，声线我所讲口欠。你怎样去讲段字出来是表现到你当时的心态那个心情。首先我们从咬字开始然后就去慢慢将那种感情投放来。当然要分析个剧本那个角色本身然后去放感情。是啊，但是刚才那段我一看 ,OK, 我尽量由我最第一个感觉放下去。 是 所以会给多少少的感情我自己都会吉一吉的个心个心吉吉。 一定要投入噶，不过唔使话好似汤宝如咁，即系话哎呀，我同你唱一只歌，我就爱上你啦。 我冇 唱两只， 佢尝试， 唱两只又不得了啊！ 系啊，唱两只就直情 唱三只已经， 唔系啊， 可能要结婚啊？ 唔系，佢应该咁样，佢唱一只就爱上咗，唱两，第二只就结婚，第三只就离婚， 离婚啦， 第三 只离婚。 不过咧，即系就头先阿敖嘉年讲得好啱啦，即系其实演戏同。口欠即讲嘢， 讲嘢 尤其是念对白， 系 哇，即系直情系息息相关啊！ 系 嗰啲一听就知道嗰啲感情、嗰啲戏有冇喺度。 系 如果你一个演员，即系尤其是一啲唔系以前嗰啲，以前用呢啲配音啊嘛， 系 以前全配音噶嘛啲电影，你讲得叻都冇用噶，一定要配音，全部都系啊！即系所以丁宇叔嗰啲咧就全部即系日日忙夜忙，忙啲24小时都唔会够时间。 阿炳哥 系啦，炳哥嗰即系。佢哋做领班嗰啲更加啦， 所以 要统筹。哇！啲戏之前一出接不出， 嗯、 完全冇得停嘅。咁但系而家咧就一定要现场收音，尤其是外国嘅荷里活咧，从来都唔配音。咁你一定要嗰个演员，即系阿周润发去荷里活演戏，全部要念晒对白稿，英文要英文噶啦，要练到好熟咯。 系啊系 啊，咁啲感情就喺嗰度讲嘢嗰度嚟嘅。 系啊，即系慢慢练习就会嚟咯。 就咁、是、样，所以咧就即系两样嘢系。唱歌咧，唱歌咧，唱歌咧， 唱歌。其实我唱歌觉得都系一样。首先嗰个自己本身嗰个我哋叫做基本功， 系啊，演戏都有基本功，唱歌都要咯。 好啦，咁希望咧，即系啲年青嘅朋友听住咯，有机会咧就可以跟阿敖嘉年可以 学习下， 系你开紧 班， 分享啫，分享啫，分享 学习嘅要嘅要嘅，你够老资格噶啦， 唔好唔认啊， 老资格， 唔好唔认啊，唔好唔认啊。 咁 anyway， 开心嘅，因为香港个圈咧细有细好，所以细咧就。即係你可以跨界，係咪啊？即係我哋多數又演戲啦，又唱歌啦，又做主持啦，又做電台啦，又而家又多又上埋網啦， 係 咪？各樣嘢啦嚇。咁所以頭先就天各一方之後咧，我哋揾翻一隻咧，好似好老餅咁樣，但係我唔知點解會特別中意，即係譬如你而家唱呢只歌，哇！我話你一揀咧。我已經有一段連 MV 連成嘅，有獨白嘅，有曬，我 send 咗俾你，你慢慢睇，因為我好中意呢只歌，所以我做咗一個咁樣嘅 production 嘅，係啊，咁你就而家，但係你咧就你個 production 就係要唱啫 ，OK 好， 暫時，而家但係要 live 喎， 好嚇，好嚟， 呢只歌叫《流金歲月》，我特別喜歡嘅，因為原本咧就係葉倩文嘅歌， 呢套戲都好好睇啊。 出戏都是叫做 好多回忆， 都是叫流金岁月。钟楚红同埋张曼玉， 男主角呢？ 男主角就 我冇乜印象， 唔系好大，唔系好多戏份嘅啫，因为港姊妹情 吓。呢只主题曲啦，叫做流金岁月，可能你喺歌词里边揾到你嘅往日情怀都未定。 去流逝似今年月，如何令往昔留住？金光里，难在雨中。前尘是陪天凝乱，情人声响，斜阳归去，无论爱是否有缘，茫然在匆匆中打转。 金瑞月，唔该晒汤宝仪， 啱唔啱讲 ？Thank you。 今日把声好似沙沙地，我觉得 性感 系啊，真实 性感， 因为。任何一個即包括我自己在內啦，咁啊日日都廣播，日日都出聲， 用聲係 有時會等於一個人嘅精神狀態啫嘛。係 啊， 咁有時有啲歌咯喎，流金歲月可能你感觸啦，頭先突然間有幾句歌詞， 係啊，煙一煙， 係煙一煙嚇，咁樣啦，係啦，即係呢啲人即係有時做其他，譬如你電影咁佢 NG 咯，甚至電視嗰啲有時都是可以再嚟噶嘛， 系可以。 但系咧，而家呢啲一逢系 live 咧，就刺激或者特別嘅親切或者真實，就係呢啲啦， 系 啦，都唔出奇噶，因為 個個都有 嘅，系啦，即係譬如個個都有嘅，係人都有嘅， 狀態唔好就會 有啲聲音係清啲嘅，即係譬如我今日嘅聲音都唔係最清嗰啲，但唔緊要，即係我唔介意話俾人聽，我唔係日日都。最100% 的狀態。 有時我去登台又好點樣，我唔記得歌詞咧，我就會俾啲觀眾 又 係大家一齊唱啦。 你依招跟邊個學㗎？ 我冇跟嘅， 咁熟嘅，我識好多個都係咁個， 真係 咁熟嘅。 係啊， 咁咪我咯， 好多個都係咁啊。咁啊呢個咧唔出奇，因為而家少好多啦。 而家少 點解咧？因為而家即係所有表演場地咧。 有冇 你睇字幕機？ 我都試過嘅，我真係唔記得我作歌詞咯。 係有時作唔到噶嘛， 唱翻上一段咯。 唱英文係好啲，英文容易作啲嘅。即係呢個係我係唱民歌啊嘛。咁我以前好興咁樣做，因為以前就更加冇字幕呢樣嘢啦。咁咧有時咧就唔係話唔記得嘅，而係咧發台溫啊。所以發台溫咧，我唔係。我又唔係驚嗰啲，我係太 relax 嘅。係，冇錯。 你越係熟嗰啲歌咧，你就哇喺個腦唔知諗緊咩，都睇緊台下邊個朋友啦，邊個人睇人啲反應啊。咁你個 concentration 就去咗。 冇錯。 咁你就會突然間唔記得嗰次咧，我就英文咧就可以求其唱一啲英文字， 係 即係一路拖住。 唱 one two three， 咁又唔得，唔可以唱 one two three 同 do re mi 嘅，呢啲唔得人哋聽到。有啲即係 yesterday 又唱 tomorrow 啊， 或者講下嘢咯， 講下嘢。 誒咁又唔好，你唱下歌咁唔得噶嘛。但係你千祈唔好要一定要引導，即係自己唔好哎呀咁樣有啲咧，我見 會年青嘅有啲嚇， 係啊會噶會噶，年青同埋 我通常我唔記得在遠方嚇你哋好嘛，係 啊 跟住 呢啲高招啲啦，呢啲成日表演 或者喂係見到你， 你識唔識唱啊？ 有啲咧驚起上嚟咧，即係譬如都經驗唔夠咧，我真係見過有啲咧唱咗哎呀哦 sorry 哎呀 咁都有哎咁咪慘啦， 咁咪慘 係啊， 即係人。 是不是新人啊？ 新人啊，即系 跟住再嚟过啊，再 冇再嚟过咪继续咁啲音乐有音乐去，佢又继续周围揾咯。 哦， 即系如果你叻，咪好快揾翻咯，即系上翻车啦吓。如果跌咗落车噶嘛， 唔系如果 live band 就好啲，可以跟到你。如果跟咧 MMO 咧就唔得啦，即系如果跟伴奏。 我试过 live band 咧，佢有佢弹一个 chord， 一个 key， 我因为佢错咗 key 啊，一起 你又唔理，你照唱你， 我照唱我咯。系啊，因为弹错晒啊。 点解你唔即刻叫佢停咧？我会即刻叫佢停。 系啦，我咪唔够经验，因为我试嗰阵时候，我已经同佢讲过你错 key。跟住佢又弹翻啱，都一延长又唱又唱。 好啦，咁你唔想试下一个好高技巧嘅尝试？我觉得做唔到，我做唔到。 系 阿 Vince， 你弹一个 key， 但系你问咗佢唱咩嘅？你弹一个唔系啊？吴嘉莲唱嘅 key， 佢各有各，得唔得？试一段啦， 好， 试一段啦。嗱，你而家想唱只倾城， 好啊。 你唱咩 key 啊？你话你唱先。 呢个唱，我 你噏你噏出嚟，老师啦 ，OK 啦。本来系呢个吓， 系。 好啦，而家开始，嗱，你唱两句先啦，唱两句先啦。 热情就算熄灭了，分手这一晚 ，OK。好听好啱咁，呢个钢琴系 C key， 佢系唱 C key， 你照唱 C， 阿边时弹 D。 也重要，甜言蜜语、芳华嬉笑，都给我一点。即系我知 忍唔到人，忍唔到你， 好 辛苦嘅， 好辛苦。 如果尤其是耳仔系听咗几十年咧， 系啊， 即系系要啱音嘅啦，即系收音机旁边朋友又辛苦啦，但系而家。試試啦，大家 係啊，我哋 正常 翻嘅， 正常 好玩咯。 嗰啲系嘛？呢个游戏好， 真系呢个倾城嚟，倾城之歌， 倾城系啊。 热情就算熄灭了，分手这一晚也重要。甜言蜜语，芳华嬉笑，多给我一点，切勿缺少。话题尽了也不紧要，吻我至凄冷的心宵。繁华闹市，灯光普照，然而共你已再没破晓。红眼睛悠悠地看着这孤城，如同苦笑挤出的高兴，全城为我花光很劲，浮华情势作分手布景。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城，霓虹熄了世界渐冷清，烟花会谢，笙歌会停，显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热情就算熄灭了，分手这一晚也重要。甜言蜜语，芳华嬉笑，多给我一点，切勿缺少。话题尽了也不紧要，吻我至凄冷的心宵。繁华闹市，灯光普照，然而共你已再没破晓。红眼睛悠悠地看着这孤城，如同苦笑挤出的高兴，全城为我花光很劲，浮华成世作分手布景。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城，霓虹熄了世界渐冷清，烟花会谢，笙歌会停，显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红眼睛悠悠地看着这孤城，如同苦笑挤出的高兴，停留玉宇倒了阵营，来营造这雪世的风景。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城，霓虹熄了世界渐冷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本港新增237宗新冠病毒确诊，包括25宗输入个案，寻日没有新增死亡个案。卫生防护中心发现，早前由美国抵港并感染 Omicron BA.2.12.1 的女子，今个月13号到过太古城中心三期麦当劳。同一时段有三个食客亦都近日确诊，他们是一家三口，正调查是否有关联。另外，上环黄师培训机构群组再多三宗确诊，当局引述有学生说他们会在休息室进食。上环淡仔三哥米线亦都新增一宗确诊，涉及一个黄师的学生。海关倒破三个怀疑私烟储存仓库，检获一共大约2800万支怀疑私烟，市值估计大约7700万，应课税值大约5300万，是海关过去21年破获的最大宗私烟储存仓库案件。海关昨晚在柴湾一个工业大厦单位和一架货车内检获大约800万支怀疑私烟，并拘捕三个男子。今日凌晨，在另外两个在柴湾和鸭脷洲的工业大厦单位再检获大约2000万支怀疑私烟。被捕三个人被落案控以处理应课税品条例适用的货品罪，明日将会在东区裁判法院提堂。美国总统拜登由南韩选抵日本访问， 新华社报道，来自日本各地的几百个民众在东京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抗议拜登访日，抵制日美首脑会晤和美日印澳四边机制峰会。报道说，多个日本法律界人士、地方议会议员等在集会上发言，批评日美首脑会晤将进一步加强日美军事一体化，加快日本扩大军备的步伐。集会发起人日本律师高山俊吉说，拜登今次访问南韩和日本将会对地区和平稳定带来不可估量的恶劣影响，为地区动荡埋下祸根。日本民众绝不容忍日美两国政府在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道路上越走越远。集会主办方说，他们将会在拜登访日期间持续举行类似的集会游行，传达日本民众反对的声音。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说，美国炮制出来的印太战略打着自由开放旗号，但就热衷于拉帮结伙搞小圈子，声称要改变中国的周边环境，目的就是企图围堵中国，令亚太国家充当美国霸权的马前卒。尤其危险的是，美方思去伪装挑动并大打台湾牌、南海牌，试图将其他地区搞乱之后，再将亚太地区亦都搞乱。王毅在广州和到访的巴基斯坦外长会谈之后共同会见记者，他又说，事实将会证明所谓印太战略本质上就是一个制造分裂、煽动对抗和破坏和平的战略。这个战略不论做什么包装、换什么马甲，最终必然是一个失败的战略。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Kitty， 阿欧， 我哋系晨光第一线。市场每日变化万千， 朝早都会为你提供最快资讯。 人生道路会有高低起伏， 任何时候都会陪住你。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6点到10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我系 Kitty， 我系阿欧， 我哋系 晨光第一线。 两秒，你跑到几远？两秒，洪水可以冲过一个篮球场，你点跑得快过洪水？当天气转坏，洪水会突然沿河道涌到，所以一定唔好走近河道。如果进行户外活动，记得留意天文台嘅天气警报，唔好随便走近河道。记住，洪水如猛兽，勿走近河道。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疫情好返啲，大家搵咗咁耐呢，都希望搵啲地方去轻松一下，不如就去下香港地质公园。地质公园各个游客中心同埋故事馆呢都已经重新开放。只不过地质公园系唔系淨系讲地质咁简单呢？不如我哋就有请香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高级地质公园主任陈宇南同我哋介绍一下。 我哋就叫地质公园啦。其实呢个一个美丽嘅误会嚟嘅。个英文唔系叫 geological park， 即系唔系地质学公园。实际上呢个英文呢就叫做 geopark。即系 geo 系想讲呢个地方嘅有啲咩特色呢佢都会介绍嘅。即系例如特别嘅地貌，咁当然会介绍啦。但如果佢有特别嘅生态啦，红树林咁样，又或者佢有特别嘅文化历史，我哋都会介绍。咁呢个亦都系呢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嘅宗旨嚟嘅。做地质公园呢有个目的嘅，第一就是保育特别嘅地质遗迹生态嘅嘢，佢都会保育啦。咁第二就都想将例如地球科学知识啊、保育嘅意识呢向公众啦、向学生宣传啦。第三呢就是地区嘅可持续发展， 咁其實喺香港或者喺其他地方嘅好多地質公園咧，佢係比較偏遠嘅地方咧，通常啲人就梗係移去市區生活啊，咁嗰度咧就會慢慢沒落啊。咁其實咧，佢就好希望咧透過呢個綠色嘅旅遊，帶動翻當地經濟，同埋將當地嘅特色推介俾人哋。 想知道更加多香港地質公園嘅資料，可以上去網站 geopark.gov.hk 睇下噶。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我过去那死党，总晚共退，各也扎即以后。没法畅叙，而终于相约到，但无言共对，疏淡如水。一夜早见爸爸，刚好上神，却霎眼看出他多了皱纹，而他的苍老感是从来未觉，太内疚担心。最心痛是爱得太迟，有些心意不可等某个日子，盲目地发奋，忙忙其实自私，梦中也习惯有压力要我得知。最可怕是爱需要及时，只差一秒心声都已变历史，忘记忆放肆，见我爱见的相知，要抱要问要怎么也好，偏要推说等下一次。 时间到了10:39，我们是香港电台第二台的二千靓歌再重聚。 嗯， 好开心啦，今天可以有两位老友记，一位是汤宝如，一位是敖嘉年。敖嘉年，我好像都问过你姓，啲真名是假名， 真名成日都有人问嘅， 实有人问。 点解咧？ 因为姓敖咧系好好少人， 冇乜人姓， 系冇人姓， 冇乜人姓。 即系我净系识得一个人 系 姓敖嘅啫， 就是他啊， 唔系就系敖拜， 敖拜， 敖拜， 敖拜。不过写法唔同，佢好似 系 有个鱼字嘅，好似唔知 系咩 下边安敖字再一个字。 你系咩国籍？唔系国籍，所以 咩 系 咩？唔好饮咁多啦。 我唔知 啊，而家喺广东嘅海丰啊，因为祖先搬落嚟广东。 好多人 即系搬咗去海丰啫，即系本来可能客家，以前可能好多百代之前， 或者几百年前又唔知喺边度。 咁你有冇翻过乡下？ 有， 好多人 而家就冇啦。诶，唔系好多人嘅啫。香港呢以前我有姑姐敖玉美，佢报新闻喺无线电视。 知道，哦，你姑姐嚟嘅， 系啊，就 唔系你提起我就记得呢个。 姑姐系边个啊？ 敖玉美啊，叫做 敖玉美。 敖玉美， 敖玉美系 TVB 嘅 News Anchor 主播， 主播， 主播系啊，系啊，咁就冇啦，好少啦。 系啦，我冇听过。 一个好似粤剧家系敖龙啊。 哦，呢个唔系好熟， 系啊，敖龙， 粤剧界我哋掂唔到， 未掂到啊， 即系同你 有冇资格啊？我哋 冇亲戚关系嘅， 好似 都 有 嘅，多数有嘅，即系总之拉楞啦， 系 拉楞到， 咁所以就 OK 啊，咁你见到少少都好， 系真系，系真系呢个姓敖， 冇乜人性。 Anyway， 今日咧，我哋好多谢敖嘉年啊，嚟同埋汤宝如一齐，呢一个配搭都未听过咧， 特别 咧，特别啦 呢个， 我哋好似流行经典50年， 60年， 60年都嚟啦。 咁虽然咧就令阿汤宝如少少失望，就系唱咗几日歌。都未爱上啊，咁但系咧都可以 差唔多啦，差唔多，差唔多， 再努力啲啊嘛， 可以做即系音乐上面好朋友嘅， 系冇错， 即系希望又可以有机会喺台上面啊，就见到你两个一齐合唱， 哇， 都几衬噶， 正 系啊， 几衬喎， 男才女貌咁啦， 女貌即系男才，男才， 好啊，今日阿汤杰， 好。 原来只要共你活一天，短短地都好啦。 好短短。 我讲紧只歌啊，同埋个歌词都系。 我知道 和你的相识早是自缺陷，是上天指引，但又绝不可能，哪怕就会牺牲我。原来只要共你活一天，凡尘里一切可以别挂念。原来海角天际亦会变，原来生过死过心爱亦无变。原来只要共你活一天，完全去把你所有都发现。原来只要相信便看见，原来给你的爱真爱的爱悔是每一天。 把聲都好似有啲沙沙地，大家唔好。 但係即係只要 體諒下我， 你先襯翻只歌。 咦？啊幾點啊？梗係沙啦。 唔係咁，你即係喂，我仲得翻一日就即係嗰啲啦嘛。咁啦， 離流離流。 原來只要 唔係可能啲天氣咧， 天氣係嘛？ 係啊， 絕對 氣管敏感， 絕對會，絕對會， 絕對會冇事嘅。 今日是的，咁啲呢兩日都係可能 係啦，成日啲 好濕啊， 又熱又凍，又熱又凍， 會影響 到。影響有時有啲鼻敏感啊，打幾個黑黐聲就沙啦。 係 會嘅。 咁演戲咧，即係武嘉年一定會面對過，即係尤其是拍劇啦。 係 哇，你真係日以繼夜，夜以繼日咁樣嘅喎。 嗯，冇得瞓， 冇得瞓咧，咁啊一定影響嘅聲音。如果你練對白，前戲不。趁后戏不搭后戏咁样，即系唔练戏咧， 好少嘅， 好少 嘅，都好少嘅，系啊，都唔会话 点会咧？把声音会， 除非你长期嗌嘅啫，咁佢点解唔会有一套戏一个角色长期嗌咁呢个人就 唔系，但系我试过拍戏咧，我最辛苦系拍嗌交嘅戏， 哦，好辛苦， 好辛苦 噶， 好攰啊， 又要喊又即系 嗌交咧，系嗌交嘅，闹人嘅戏 系 俾人闹好舒服。闹人嘅哇，好攰。 系啊， 肯定系你有次，我哋广东人啊，因为用嗰个声音咧就喺前置嘅， 系， 即系唔系你西人咁，可能佢好嬲嘅，佢啲后置啲咧，佢松好多嘅。 系 咁，如果你广东话，尤其是国语好好多啦， 系， 因为广东话咧就你啊啊啊咁样，即系喺前边嗰把声音嘅前面好好硬咁样咧，好尖嘅，咁其实就会。好辛苦， 系 用多好多气，同埋会伤喉咙。 系 咁，如果你话你演戏，即系如果你演由头有 NG 啦， 系 咁你猛咁闹人咧， 系 我相信真系好辛苦。 所以嗰个 technique 咪就系用丹田气咯， 冇错啦。 你唔用丹田气就好快玩完噶啦，声带 系啊，唱歌一样啦， 唱歌一样咯，系啊。咁所以要日练习咯，系啊， 系真系好。有聽到有人咧，即係會推崇呢樣嘢咧，我好開心。 係啊，丹田氣好緊 要。誒，啲人唔識用噶，唔知喺邊度嚟噶咁樣。 係啦，即係要唱歌就可以講，但如果你將用講嘢用丹田咧，唔係個個都可以咁容易拿捏到。 即係譬如話，你做司儀，你唔用丹田，你講一兩個鐘，哦冇啦把聲，第二日唔使做咯。 係啊，咁同埋即係出唔到嘅把聲， 出唔到， 冇力嘅，即係講到嘢㗎，不過咧就冇虛曬啦。 辛苦咯，人哋會聽到。 好虛啊，咁同埋好冇嗰種質感喺度， 係 咁。咁啊又開心㗎，武嘉年，你而家即係嗰個演藝班嚟嘅，定係演戲班？ 演藝。 演艺， 演艺 就做埋戏啦， 做埋戏啦。咁啊，从演技先咧，教佢哋嘅基本嘅演技先啦，讲嘢啊，咬字啊，跟住仲有个形体，慢慢俾佢哋学咯。系，仲有其他导师嘅，系啊，有招魂啊，佢哋一齐 哦，招魂都有， 系招魂一齐教， 即系变咗有舞台剧啦，或者系即方向方有舞台劇，又有做電視又得。 係，我會分享埋電視啊、電影啊嗰樣嘢咯。咁啊，另外啊，招魂就會喺舞台上邊點樣去演繹啊咁樣。 啊，非常係好。 即係你同阿招魂一齊。 招魂一齊，仲有阿李潤琪導演，係啊，我哋係啊，同埋阿高志森導演。 哦。 係啊，咁我哋一齊去呢個訓練班。 非常有意義。好，咁頭先啊，湯記就唱咗一隻《原來只要共你回一天》。跟住你又揀啲嘅歌呢真係少少冷门嘅。 係咪 第一呢就已经係蔡立儀嘅好耐嘅歌嚟。 好耐。应该佢出道嘅时候。 出道嘅第一隻嘅主要嘅代表作。 係。 一出道就因为呢隻歌。 佢嘅主题曲。 係佢嘅主题曲。 係。 即係男仔唱女仔又特别啦。 嗯。 吴佳莲唱一隻咁舊嘅歌又好特别。 唔知会点呢 好听㗎。 盡力啊盡力。 非常好听。歌名叫做《絕戀》。 嗯。 悉心交税，恋爱字句，共那歌曲都会一一的记取。歌曲再重提心碎，分开了仍然心碎。但是几多真爱，今天竟告吹，留在旧屋灯光里。冰冷夜雨陪着歌曲，仿似空空的废墟。星光人流随风去，只要同到百千岁，未了此刻演变绝唱的字句。常在雾里灯，孤单靠在雾前，看着你的名字。假使爱共你相见，只得冰冷旧照片。他朝在梦里相见，也是仍旧那么远。但愿天边海角复见，心未变。在夜色中飘去，转眼逝去，宁愿当天跟你一生早暗许。假使爱长存心里，假使我共你相距，就用呼呼风雨问我怎面对。常在雾里灯，孤单靠在雾前，看着你的名字，假使再共你相见，只得冰冷旧照片。他朝在梦里相见，也是仍旧那么远。但愿天边海角复见，心未变。常在雾里灯，孤单靠在雾前，看着你的名字。假使再共你相见，只得冰冷旧照片。他朝在梦里相见，也是仍旧那么远。但愿天边海角复见，心未变。假使爱长存心里，假使我共你相距，就算天边海角亦会等下去。 他唱到呢好像是他自己的歌。 這個是很高境界的一件事 來的。你要講到 我很陶很陶醉聽你 講。其實呢，這個是我們二千零歌在場最想做的事，就是即將所有的，譬如我和 Vince 啊，成場很多嘉賓，我就是想要這種即跟原裝正版呢 不同， 完全不同。比如男唱女歌，女唱男歌已經不同啦。key 又不同啦。最重要就是配樂啊、arrangement 啊、氣氛啊，再加上 live 啦。咁因為 live 咧，就算我家玲再唱呢只絕戀咧，有可能下一次冇咁絕，冇咁絕噶啦， 係 啦，又唔 放鬆翻啲， 可能又突然間又會再絕啲嘅喎。咁即係睇下佢嗰日嘅，佢係係啊，係嗰日嘅感情啊，係咪？因為我覺得好得意咯。咁我就至中意咧，就即係所謂靚歌寶，就將啲歌咧不斷咁昇華，或者係將唔同嘅版本，或者唔同嘅做法，或者突然間會加個小提琴咁，會優遠咗好多。 個唱法又唔同， 係啊，唱法又唔同嘅。你因為你會唱歌，會受佢嘅影響。 係， 所以跟住呢嘢，我係想突然間咧就哇～唱咗好多中文，突然间唱一只英文歌会点？我都想即系 check 下两位就系、是，喂你哋以前唱歌一唱就中文啦，你有冇唱过英文歌嘅咧？其实即系就算当然你哋识唱咧，但会唔会唱咧？或者会唔会受啲英文歌感染啊？ 都会嘅， 都会嘅，但系冇乜机会唱英文歌咯，除非你话啊，我试过就喺即系 TVB 嗰阵时候唔知做啲咩表演嘉宾就 嗰啲大 show 一人嘅要乜嘢都唱， 你咩机会唱到英文歌？ 一系就唱自己歌，一系就唱啲吓 生日歌 ，Happy Birthday， 我唱我哋个 version， 唔系噶，唱完呢只点都要包翻咧，就系祝祝你生辰雨天齐。不呢一隻咧就係咁嘅，就算係英文歌都好啦。我喺初中嘅時候咧，我哋唱民歌咧有個師姐，就係、是、陳美玲。 陳美玲 哦，佢仲先過我嘅。 有兩個陳美玲喎。 係啦，梗係先去日本個陳美玲，即係而家成日都喺香港嘅。 而家有拍廣告嘅。 有 English。咁佢咧就有一隻代表作啦，全香港都識嘅，當其時啊，而家都應該識，就係佢改咗一隻民歌，就 Johnny Mitchell 嘅。咁佢改咗咧好嘢啊！咁佢經理人同佢改咗咧就好輕快。咦？喂，阿堅同埋阿 Vince 可唔可以做咗個哒啦哒哒哒滴哒哒哒哒哒哒哒？咁樣唱嘅 ，Yesterday a child 咁樣嘅，好輕鬆， 好開心咁樣啊！ 咁但係咧，我又可以咁咪可以試下咧，就係話同一隻歌啊，即係好似吳嘉蓮唱《絕戀》咁啊，自己嘅 feeling， 自己嘅感覺啊，同埋咧。呢、這個歌原本其實都唔係咁嘅，就好民歌，即、就、係、是、一個吉他，好 cultural 咁，即係寫得真係實在太好呢、這個歌詞，講我哋一路成長都係一個好似玩木馬嗰啲一個循環嚟、我哋諗翻起好多兒時嘅往事，時光嘅流逝，歌名就叫做 The Circle Game。當然我唔會唱佢嗰種嘅 arrangement， 我唱唔到嘅。Yesterday, a child came out to wonder. Caught a dragonfly inside a jar. Fearful when the sky was full of thunder. And tearful at the falling of a star.And the seasons, they go round and round, and the painted ponies go up and down. We're captive on a carousel of time. We can return, we can only look behind from where we came, and go round and round and round in the circle game.Then the child moved 10 times round the seasons, skated over 10 clear frozen streams. Worse like when you're older, must the peasant, and promises of someday make his dreams.And the seasons, they go round and round, and the painted ponies go up and down.

这是以后。 在失眠夜望天边星宿，仍然听见小提琴如泣似诉在跳动，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人如天上的明月是不好拥有，情如曲过只遗留，无可挽救再分别，为何只是失望填密我的空虚。这晚以后没有吻别，仍在说永久，想不到是借口，从明月半倚深秋，我的牵挂，我的渴望，直至以后， 仍在说永久，想不到是借口，从未意。 似这月儿仍然是不开口，提琴独奏着明月半倚深秋，我的牵挂，我的渴望，直至以后。 因为我哋个月亮一分为二，一个系胡嘉年，一个系 嗰两卡月亮， 系啦，都好嘅，咪再分一分啦。咁呢只歌已经成为咗即系电视节目也好啦，歌唱比赛也好啦，都系啲热门歌曲嚟。月半小夜曲，咁就头先我哋一路倾翻下啲即系稍为旧少少嘅歌。但是呢一隻應該是啱你哋嗰個年份，因為我喺度 check 緊啊，即係譬如話王菲嗰啲歌係咪啱你哋已經啱啱聽過冇幾耐嗰啲咧？定係點咧？ 都係嘅，我 係你啱啊，胡嘉年就應該啱， 都係都聽緊嘅啦。但係就 即係王菲啱啱好 hit 嘅時候， 王靖文年代，王靖文， 你聽到王靖文先嘅， 王靖文係王靖文，好好聽嗰啲歌，好好聽， 係啊，無論哪天嗰啲。 但係你好難講喎，即係王靖文嘅時候佢冇。好大红喎， 系啊， 即系香港嘅时候真系冇。 佢反而转王菲， 咁系啦， 容易受伤的女人， 即系成个 image 唔同咗啊， 系啊 ，image 唔同咗啦， 系啊， 同埋最紧要就系有一个转捩点嘅歌曲，一首就得噶啦，一首一转咧就去咗另一个世界， 系另一个世界， 系啊，真系噶， 大镬，又要唱嗰啲山歌。 就是真的咁样的，好多嗰啲大歌星都系咁，即系你转咗唱片公司，徐小凤咁就系， 一下啫， 佢录过好多唱片噶，咁啊都系受欢迎嘅，但系佢受欢迎嘅唔系全香港，各阶层，佢突然间唱咗《风雨同路》咁样，诶， 得咗， 日本歌嚟喎，系啦，就系行咗呢条路，哇，跟住有成几十只。 系啊，好多 五輪真功嗰啲全， 同埋嗰時好多嘅日本歌嘅改編， 主要都是日本歌改編的啦。那個年代，即係頭先我講，你任何一個 superstar， 任何一個都是唱日本歌的。 如何喜歡你？ 如何結識你？ 我始始一日的淡忘。 冇冇冇，你係邊個 鬧？係，冇聽到。 係啊，咁啊，即係日本歌影響好大嘅。咁啊啱嘅，因為嗰陣佢哋好多歌可以揀。 即系风继续吹，我记得 一个保护系。 哦哦哦，三百围， 三百围嘅歌，但系Leslie 咧，佢唱嘅歌之后摆咗唱片都冇 hit 到，你估唔到嘅，净出咗好耐翻炒嘅啫，即系攞翻出嚟再播翻红嘅。 系咩？ 系成为咗啊！ 我细个听嘅啫， 成为咗啊 Leslie 嘅转捩点。即系如果佢冇呢只歌，佢都会成功。当然，即系佢咁即系。咁受歡迎，即係又可以做戲，乜都得。咁但係 就 要最緊要個轉捩點，即係一隻歌嘅啫。用歌咧就真係好緊要，一隻歌就搞掂嚇。頭先你如果喜歡你嗰啲都係嘅， 係啊，都係啊，五輪音歌。 咁啊，應該係阿譚詠麟嘅轉捩點嚟㗎。咁啊，好，而家咧就 我睇我呢個轉捩點得唔得啦？喂！ 呢个可能是敖嘉年的 咩歌你唱？想点？ 约定先，唔系约定， 约定咗呢？ 约定你啊！ 系约定你， 约定你唱。 约定一齐转捩点咯。唔系呢啲歌系真系好嘅，即系大家唱都会好舒服。 系啊， 几时听都咁啱听。 还记得当天旅馆的门牌。还留住笑着离开的神态，当天整个城市那样轻快，沿路一起走半里长街，还记得街灯照出一脸黄，还燃亮那份微温的便当。剪影的你轮廓太好看，凝住眼泪才敢细看，忘掉天地仿佛也想不起自己，仍未忘跟你约定，假如没有死，就算会与你分离，凄绝的戏亦决心忘记，我便记不起，明日天地只恐怕认不出自己，仍未忘跟你约定，假如没有死，就算你壮阔胸膛不敌天气，两鬓斑白都可认得你。天结他的和弦，还明白每段旋律的伏线，当天街角流过你声线，沿路旅程如歌蜕变，忘掉天地仿佛也想不起自己，仍未忘双眼看漫天黄叶远飞，就算会与你分离，凄绝的戏亦决心忘记，我便记不起，明日天地只恐怕认不出自己，仍未忘跟你约定，假如没有死，就算你壮阔胸膛不敌天气，两鬓斑白都可认得你，就算你壮阔胸膛 的天气，两鬓斑白都可认得你。 约定， 约定， 约定啊！ 约定下一次啦，下一次二千靓哥系几时咧？ 下个星期咯， 即系开嚟， 可以噶，可以噶，系 又嚟，我哋喺门口自己唱， 踢我哋出去， 系啊，唔该。 我哋香港电台咧就即系比较点讲咧亲民。同埋即係 welcome 大家多啲嘅，你覺唔覺得？ 即係24小時開放 嘅。係㗎，係㗎，即係親和啲囉。即係而家譬如你去到某某電視台咩咁，哇搞好多嘢都入唔到去㗎。你冇 book 啊？ 嗯， 冇 book 你又唔入得。 我喺度做嘢嘅喎， 我而家又嚟做嘢，你冇得做噶啦，系都唔冇办法噶。 咁揸车走 咯。咁诶，试过，试过，真事嚟嘅，即系净系主持嚟嗰个，即系嗰个节目冇得做咯。咁然后佢翻咗屋企喎，换咗衫，然后坐喺度睇电视， 睇紧自己节目。 系咪我都识噶？ 你一定唔系人都识佢嘅，我讲到边个嘅？ 我哋应该识咪讲，我知边个，我听过呢个故事。 真系翻咗屋企， 好笑喎！我听过演员系咁啫。 因为个保安唔俾佢入啊。 系啊，因为佢真系唔记得咗，唔知点样冇登记到。即系譬如话，佢应该咧就系。个幕后人员咧一早话，而家某某人今日即系会揸车入嚟， 哦系， 一定要嘅，呢个系啱嘅，报车牌。咁譬如你报啲人数唔啱咧，又系唔得嘅， 系， 即系总之你杀啊，你得两个啫，你个要走，即系咁样又有，即系都会嘅。 我系听过演员咯， 演员 因为以前就唔会买饭俾你食嘅，咁个演员系会自己煮饭嘅。 吓、啊！你讲咩？ 方法佢自己翻咗屋企煮饭食。 哦， 跟住揾打攞都揾佢唔到，原来佢翻屋企煮饭先翻嚟。 点解？ Oh、 因为佢你嗰阵时系冇膳食供应，系要你自己搞掂。即系呢个系前辈讲嘅。 哦， 系好耐之前。 系咩？呢个冇听 過。系啊，咁跟住 有 canteen 噶。 嗰陣時係外景嘅時候啊， 哦，外景。 咁跟住嗰個人咪自己翻屋企煮飯。 女仔嚟㗎， 個演員我唔知喎，係講啲前輩 嘅， 而家有嘅有膳食嘅，點會冇啊？ 我以前冇㗎， 佢哋講話好好笑， 即係自己大飯壺啊。 係啊係啊，即係我諗好耐以前啦，咁應該。 我已經好耐，我冇聽過呢一個。 幾得意咯，但係 係啊， 去咗邊啊？翻屋企煮飯。 即係呢個咪其實都你又唔可以話個保安唔啱喎， 係， 即係佢要制度要跟足㗎嘛， 冇錯冇錯， 唔可以犯規啊嘛， 冇錯。 咁但係即係。我覺得即制度就是硬的，最緊要是人性啦，即係你唱只歌啱曬 key， 啱曬音，啱曬拍子，咁啊點咧？ 嗯， 未必好聽啊嘛，多數唔好聽添，即係如果你好似機器咁樣一個電腦人唱就得啦，使乜你唱啫？就是人性咧，就係要慢慢爭少少，就少少缺陷尾， 就係少少，就係嗰少少， 係啦， 就係嗰少少， 所以湯奇你唔使介意話，哎呀今晚個狀態唔好，就係爭，就係要呢啲，就係要呢啲， 以後都係咁唱， 係啦， 即係大家嚟試， 大家 嚟試， 我睇住佢 又 跟 嚟，猜過你啊， 哎呀， 如果咁咪即係有時， 即係唱第三隻歌係會離婚嘅，真係啊， 嚟啦，主要係呢隻歌啦，我哋我唔知啊，總之湯奇你唱咧，我同胡嘉蓮加入你嗰度，即係證明咧，我哋係。拥护你嘅， 拥护 唔使咁担心。 嗱， 当你见到天上星星，可会想起我？星星笑得多， 当你记起当年往事，你又会如何？可会轻轻凄然叹为怀念我在你心中照耀光，我像那人 星星，因你默默爱过，更让那悠悠光辉为你解痛楚。当你见到光明星星，请你想起我。当你见到星河灿烂，求你在心中记住我。 这首歌就是当年黄沾沾叔所写歌曲和歌词，都是出自他的手笔，歌名当然大家熟悉。 像那银河星星，让你默默爱过，更让那悠悠光辉为你解痛楚。 当你见到星河灿烂，请你想起我。 当你见到星河灿烂，求你在心中记住。 你心中有几多个版本呢？你只歌， 我有两个版本嘅啫，一个系叶德娴啦，当然。 哦。 第二系张国荣。 嗯，我都有个，有一个陈洁玲老师 都有 ，系啊， 系咪啊？ 系啊，陈洁玲老师都系唱过，哇，好劲，好劲，三位都 系。 第一个版本三位都唔系喎。 系边个噶？其实系咪陈丽诗啊？ 唔系，系张玛丽。 哦， 吓呢只歌系张玛丽， 系啊，黄沾写俾佢。 哦，我咁啊真系咁啊听过， 系咩意思咧？其实 以前咧就唔系叫做明星嘅， 系， 就叫做当你见到天上星星，即 系 第一句系歌名嚟。 系 咁当年好似有个电视剧集嘅， 系 咁啊张玛丽香港小姐啦， 系 咁啊佢就演戏嘅，咁啊黄沾就写咗呢只歌， 嗯， 咁但系。跟住當然再發揚光大的就是葉德嫻啦，即唱到即係 家姐學文， 家姐學文啊。咁啊，阿 Leslie 就好，佢性格就好得意嘅。由麗的電視嘅時候咧開始，如果自己好中意嘅歌，佢唔理嘅，即係唔理之前發生過咩事。喂，我又想唱，我又想唱，咁咪唱。佢就可以即係佢立時間，佢打電話俾個監製，喂，我想唱呢個歌啊咁樣。以前啲麗的嗰啲已經係主題曲嚟嘅人已經唱咗，佢都要翻唱，佢唔介意咯。呢個係佢性格。咦，原來咧睇下個鐘又到新聞啦，我哋玩一半小時，一陣間見啦，好嘛？ 一陣間見。 好。 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1:30，香港电台由连家文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首席医生欧家荣话，一名男子由新加坡抵港后第12日检测阳性，病毒量偏高，暂时未知属于输入或本地个案，有待全基因分析结果。呢名男子已经接种三针疫苗，病征轻微，住喺贝沙湾二期南岸六座，上星期一到五喺中环交易广场二期工作，星期四晚到过贝沙湾湾畔会所做运动，会调查期间有冇戴口罩。

醉，要将忧郁苦痛洗去，柔情蜜意我愿记取，要却因你情泪，未许他向下垂，愁如锁未透醉，别离泪始终要下垂。我已令你快乐，你也令我痴痴醉，你已在我心，不必再问记着谁，留住眼泪每滴泪，为何仍断续流默默碎。 傲嘉年的风继续吹，今日我哋感谢敖嘉年同埋汤宝如， 我咁讲， 诶， 我好荣幸啊， 好开心噶、啊。 喺临走嘅时候，我哋打开个天窗，原来满天星光，我哋唱咗好多呢啲感人嘅歌曲，包括呢一首《显劝星光下》。 曾来善变，不相信这一天，如梦似在星空下再现，还感觉像像半生缘，震撼仍然没干，爱念仍然未说，心声却早碎，情话已半荒忽，没间断，如经过排练，爱恋片，看星光再暖，你跟我牵劝，在这夜前。从难碰见，昨日从来是灯，这夜情难自禁，终于我这一天能在这样星空下发现，迷恋你留在我身边，看星光再暖，你跟我牵牵，在这夜前从来是灯，这夜情难自禁，终于我这一天能在这样星空下发现，迷恋你留在我身边。 演劝星光下，感谢感激，但是因为难得在星期日的晚上，我们在繁星的底下可以共度了三小时，因为我唱了很多歌去衬着这个夜空，衬着这个气氛，特别多谢远方， 很荣幸啊，我们今晚其实 那 是不是要请宵夜呢？ 冇所谓啊， 肥啊肥啊肥啊！ 哎呀，唔系， 唔得嘅，唔得嘅，即系而家唔系好兴噶啦，即系而家都到十二点，因为嗰啲食肆闩咗啦，所以我先讲呢句说话嘅啫。不过咧，我谂即系汤宝如都好似都好 healthy 嘅。 我唔食嘅，我唔食。 系啦，唔食宵夜啦，宵夜冇。咁啊，同埋咧， 我唔掂宵夜。 同埋咧就都会做运动啦， 系咪？ 而家我谂全民咧，即系尤其是女士啦，吓， 系 都会要即系譬如做瑜伽啊，做啲 佢咪瑜伽老师咯， 系啊系， 佢就 系 瑜伽老师咯， 哇，老师嚟添啊， 系啊，嗰只脚摆喺头壳顶嗰啲嚟， 未得未得未得， 好似陕西杂技团嗰啲咁， 呢个好笑， 嗰啲只脚唔知放边， 点解要陕西咧？我冇明 啊嘛，嗰 边特别劲噶，嗰啲真系真系好犀利嘅， 冇跟噶。 不过今晚咧好开心啦，可以。跟大家即系倾偈、讲笑、唱歌，呢啲系我哋即系共聚嘅原因。咁啊，身边旁边嘅朋友，我哋希望大家有一个愉快嘅晚上，兼一个今晚有一个甜蜜嘅美梦。多谢我两位拍档， 我咁讲 啊，边事？ 后边咧，我哋讲紧后边。 唔系你哋已经多谢咗啦，咁又阿坚咧，系啊，仲有边事？唔该晒，每个星期日，咁下个礼拜日咧，我哋继续当然会有嘉宾。会有好多好听 嘅，有边个边个 英文歌， 有边个嘉宾啊？可唔可以讲 ？Miss Sabrina 吓， 唔讲得噶， 讲得咪 Sabrina 咯 ，Sabrina 一个人，系一个人嚟嘅， 佢系有生命嘅， 系非常之出色嘅一位，好 professional 嘅女歌手， 系 专唱英文歌。好，希望大家有个甜蜜美梦，两位都系吓， 多谢多谢， 系雨随我入梦。悠然共你同入梦乡里，内心太累，定含笑入睡，如能如知随时梦醒身边，可找着你，爱人你可否允许，即使我睡了，不会别去怨痛，寻梦去，实难以入睡。如能预知明晨睡醒身边找不着你。 Good night. Good night. Good night.